Hello， 我是 Albert 欧瑞强，我相信大家呢都是丰收发汇人的拥趸，我都是啊，我听了很久了。怎样才可以做个快活人呢？其实千祈不要误解呢，快活就是活得很快，很快地生活。因为做事呢如果很急很逼促呢，欲速不达啊。有时做事太忙，尤其我们香港人呢步伐实在太快了，放松啲，放慢啲。调翻转做个慢活人咧，你自然就会生活快乐噶啦。做个快活人啦，仲有哦，每逢朝头早10点至到1点嘅丰收快活人，我梗系支持啦。 知你丰收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钟，丰收快活人。 到咗星期四，为大家打打气，我系小张张， 我系瑞仔。 暑假尾巴就嚟完啦，小明想参加同学嘅聚会，问妈咪可唔可以参加同学聚会。妈咪问：你个聚会有冇啲问题学生去度啊？小明话：有。妈咪话：咁唔准去。小明话：咁而家冇啦。 因为嗰个系佢，系咪咁意思啊？ 你话咧？我好沉重嘅心情，因为我冇啦。 哦，嗰个就系你系小明， 我中意你俾嘢我嚟估。 喂，我啲嘢你估到噶？ 我呢个估到就好， 铺都系咁噶。 佢就算系我估唔到，我又如何啫？系咪先？ Okay. 好，听日俾我你估。 又好话咧。 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浮人，同你提提你啊！雷暴警告有效，今日中午12点，今日多云有骤雨，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由而家至到晏昼1点，欢迎继续留低一提风骚啦！We're alone now. It doesn't seem to be anyone around. Tiffany. I think we're alone now. The beating of our hearts is the only sound. I think we're alone now. It doesn't seem to be anyone around. I think we're alone now. The beating of our hearts. 中意食嘢嘅朋友们咧，可能今日又开始有个好地方去玩啦，就系呢个美食博览咧，咁啊开始到19号嘅，又有嗰啲咩一蚊鲍鱼、一蚊鸡、一蚊咩、一蚊咩嗰啲，我就好少留意啲嘢嘅。咁啊，但系耐唔耐？ 你而家咪留意咗咯？ 今晚，但我知道我唔会。 嗱，你唔好以为我未瞓醒啊！我同阿欣都， 你未瞓醒都留意到佢，留意咗，所以你咁几 obvious。 系啊，obvious。 我分享俾你中意食嘅嘢，朋友啫。喂，嗱，其实耐唔耐生命中咧有啲小确幸嘅。最近咧我有两次嘅体验啦。第一次咧，琴日咧去一间嘅快餐店啦，买一个即系买一个餐咁样。买完之后佢你拣到个啦，咁样我有少少 买一送一。 系啊。因为我好少撞到呢啲嘢，同埋我唔会专登边间几时，咁于是突然间，我点解啊？咁样佢话今日买一送一，咁咯。于是突然之间就买多，即系攞多咗个翻屋企啦。虽然咧都其实咧系食唔到咁多嘅。有一日咧，咁食晚饭咧又系啦。咁样我身边嗰个人咧就赞嗰个男士型，哇！你真系好靓仔啊！咁样样， 赞当住你面赞啊！ 系咯，嗬， 冇搞错、啊， 好正常啫。 唔系，我点，我同你点都要平衡一下。 好正常啫， 系咯，嗬，跟住啊，跟住咧，嗰、那个男仔侍应咧就隔咗一阵之后话、我请你饮嘢啊，你每人叫一杯啊咁。但系嗰度啲饮品咧，全部都40-50啊咁样，咁所以都算系啊，多谢多谢咁咯。 你真系饮啊？你好意思咧？ 我係你有骨氣，我就唔飲。 40,000蚊我唔飲啊！ 潑水我唔飲，我要，但系我唔飲。 潑咗跟住，你飲咗塊面嗰啲我飲。 係啊，仲靚唔靚仔啊？真係啊！哦，即係你嘅意思係即係咩啊？即係其實係 冇 耐 米有呢啲嘢，有呢啲嘅。 咁咪叫小確幸？ 佢唔係舐著數等於小確幸。 同你差唔多啫。 嗱、 你有 我有分別 㗎、啊， 我擺到明。我摆到明嘅、，OK， 佢都摆到明噶， 唔系啊，但系佢要保持佢 身边嗰一位啊嘛，佢身边嗰一位赞一赞，有时认靓仔啫，就有啦，就有着数啦，我下次再去试下嘛， 我又去试下先， 你又试下，系啊，咁啊， 会唔会系咁噶？即系如果你赞一赞个侍应之后，跟住佢请你饮嘢，有冇可能系咁啊？ 因为咧，首先讲， 佢可能未，佢随时佢未必系侍应嚟啊。即係可能係老闆仔嘅、 我都有咁 會唔會啊？佢點能夠揸主意啊？40-多蚊杯，即係佢請你80-多蚊，對於而家嚟講好貴㗎啦。 係啊， 好貴啊，好貴啊！即係我計佢成本咧，如果免價咧，真係貴嘅80蚊喎。 嗯， 係咪先？係啊，咁你有冇唔好意思啊？ 冇唔好意思，因為我唔係我贊嘅，同埋第一，同埋我嗰杯已經叫咗啦。佢你嗰杯我都 free 埋啦，咁樣即係我叫嘅時候，我冇諗住 free。 即係你而家切割曬啦，所有唔好嘢啦，唔關我事㗎。係。 冇错、 我终于认清你个人啦、 你做 啦，应该 认清乜嘢啊？你做乜嘢？ 唔系啊， 朝早食咗啲乜嘢？ 我读紧啊，我读紧啊，梁生啊， 你而家先知 道。系啊，唔系我想 proof 啫，而家 proof 唔系啊，冇乜嘢啊，咁都系开心嘅，无端端有人请你食嘢， 系 咪先？系咯， 系啊，好唔好饮啊？系咪嗰啲咩柠檬茶啊？ 唔系 手搅嗰啲啊， 唔系，系一 cappuccino， 系 哦， 咖啡啫， 饮杯嘢，买 一杯咖啡 啫， 系啊，冇啊， 你冇试过咩？即系呢啲， 真系冇 ，OK， 系啊， 你系你又难啲嘅，系咪先？你赞人，你有冇试过咁样赞人热泪啊？你赞人就冇，赞人热泪有嘅，应该有冇咁样会去食嘢嘅时候见到有啲即系 waitress 或者系waiter 靓仔嘅，你会赞佢啊？我会噶、哦， 我都会， 系啊，我都会噶， 我 系真心赞佢。 唔敢出手啦，你未闹过我咩？ 唔系你嗰种真系勾佢着数，同埋你系真心赞佢，而佢亦都真心请你嘅，系两个层次嘅嘢嚟嘅，你搞翻清楚啲。 唔系坏处， 但 系个 本质， 你唔好诱屈我。唔同，本質絕對唔同，你個 intention 都唔同。你個 intention 嘅就係、其實你係欣賞佢個人，欣賞佢個人，你唔係欣賞飲嗰杯嘢，又唔係希望佢就係欣賞佢個人之外嘅話，佢會另外有啲嘢，係啦，咁兩樣嘢嚟嘅。 明唔明啊？係啊，即係我哋贊佢都唔係為咗嗰樣嘢嘅 咁 咯。 咁我就唔知啦。你呢一單我就唔知啦，佢呢一單我好清楚，因為我感同身受。 你對我有偏見？ 我對你係有嘅。 好大。 希望你好啲，所以我个偏见系会好偏差嘅，系啦，冇错。 喂，嗱，讲攞着数咧，嗱呢一单就真系啦，我觉得啫吓、嗯。以前咧，你有冇记得咧啲餐厅？ 你问嗰啲攞开着数嗰啲啦，大佬。 即系问我啦， 系啦，冇错啦， 着数着数强，着数强。嗱，以前咧，你叫咩？ 贪心精啊，贪心精，你唔记得咗啊？ 记得。 你唔好以为你洗咗。 冷气呢一样嘢咧，其实都系一个叫做着数嚟嘅。你有冇时觉得啊？ 冷 气 系着数， 梗系咯， 即系热咗之后，人哋啲铺头凉啊。 开人哋嘅冷气机系好开自己嘅冷气机。 唔系，好似琴日咁啫嘛。我哋呢一个同事话我哋啦，记唔记得啊？琴日我哋咪做嘢做到好晏嘅，我同你。 系啊， 跟住我哋咪未走啊嘛。跟住佢就话做咩啊？三点几都未走嘅话，喺度贪公司啲冷气。 离晒谱啊！嗰个人我认得佢。 耐唔耐嗰阵时候，我哋都会撞到佢。 系啊， 系我突然间，我谂一谂，我就话，其实你都啱，但系我唔系想。 梗系啦，我哋佛流堂。 冇错，我哋好多嘢做嘅。 今日都留， 我哋做完节目就走啊。 冷嘅呢一样嘢咧，其实 冇得早走嘅，我哋 系啦，因为凉人你嘅冷气咧就唔使钱，凉自己冷咧就要钱嘅。所以咧，今日咧喺新闻里边。就見到咧，而家咧話好多內地嗰啲叫家私大賣場咧，變咗一個叫做享受冷氣嘅地方， 係、 全部都係人，全部都唔係客嚟嘅，全部都瞓啊、坐啊、帶埋啲食物去啊，即係等於咧好似喺自己屋企開曬餐啊咁樣。 但係我去過一間啊，以前就真係咁樣樣嘅，類似超級市場咁樣，又有家私部啊，又賣碗啊碟啊，唔係嗰間喎。 嗯， 好多人喺嗰度瞓觉， 即系唔系妈妈？ 唔系，而家好多啲咁嘅家私铺，哇！有人喺瞓觉啊，一路凑仔啊， 系啊，即系当自己屋企咯， 自己屋企咁样， 系啊， 系啊。咁跟住咧，我过咗一段时间，我再去咧，哇！佢全部围晒成啊，冇人坐啦。但我又觉得咁样好，如果家私铺咧，你俾佢坐下咧，其实 O K 嘅。 但系你哋滥用佢嗰啲嘢嘛？ 诶，唔好用你哋，你又对我有偏见。 你親眼見到呢樣嘢嘅話，其實點解你唔試下咧？即係我只係會覺得咁。 佢你點知佢冇試？ 係啊，即係我覺得其實有時候有啲嘢咧，你又唔好話人哋收窄，即係俾你哋去享用嘅一啲咁嘅範圍。我覺得咧，每一樣嘢嘅話咧，一定有因果 嘅，係 因果循環嚟。 冇錯，嗱，變咗真係想試嗰啲咧，冇得試。 係啊。 即係你哋冇意思啊，生起身啊！ 咁你可唔可以有一個咩啊？可唔可以有一個接衷嘅辦法啊？就係我係攔住俾你哋嘅啦。你要試嘅時候，你先至通知相關嘅工作人員，佢安排俾你入去試咯。因為其實我都覺得係嘅，你哋喺呢啲咁嘅家私鋪嗰度。整到成個地方咧，即係都好似屋企一樣，係嘛？ 食嘢啊，細路仔喺度跳 跑嚟跑 去 啊，跳係啊，上燈跳啊咁樣。 我嘅意思係話，你用佢啲裝飾嘅話，你係搞到好似一間屋企咁，你都係想製造一個即係好嘅氛圍啫。但係個問題係，人哋都知道唔係俾你喺嗰度嘅，就係食飯啊，喺嗰度瞓覺啊，爭在嘅就係如果有廁所嘅用埋噶啦。咁我覺得佢就係即係作為。customer 即係嗰啲顧客嘅話，你都應該要有分寸噶嘛，係咪先？即係我覺得公道啲咯，就唔好話喂，之前又俾人哋任坐，跟住而家又圍住又唔俾人哋。作為家私鋪，我覺得呢啲咁嘅説話我接受唔到咯。 好 似 係 你講嘅係嘛？ 冇人咁， 我接受唔到。 冇人咁講，我冇講。 即係我覺得唔可以咁樣。 因為我哋國語唔靈光，我冇講。 唔係我都係咁樣講，即係你如果係咁樣講法嘅話，我覺得就係你唔好成日都喺度話人哋點點點點點，你先檢討嘅自己先啦。係 啊，啱啊，同意啊。因為你 over 咗咧，其實成個氣氛都唔舒服，都走嚟走去跳嚟。 同埋好似話真係想買嗰啲行又行到埋去，試又試唔到，係咪？見到咁多，算啦，走啦咁。咁最後受損失咪鋪頭咯。 其實咧就係我都有見過你，我唔知你講緊嗰啲應該就係喺其他嘅地方啦。咁其實就算喺香港，我覺得有時。都係離譜咗嘅，我明嘅，因為需要啲家長帶啲小朋友去唔同嘅地方玩。我都有試過有一次嘅就係我想去買地氈，咁點不知佢就係去到嗰度，你會發覺變咗兒童樂園， 有個靚仔喺地氈嗰度跳下跳下啦。 唔單止係咁樣，特別嘅就係買小朋友嗰、那個即係家私部啊，你基本上嘅就係瞓嘅有瞓嘅，我見到有個 B B 瞓喺度添，唔知咪阿媽去揀嘅。 醒佢啊！ 冇咁我就即係點解要咁咧？都啱嘅，係咪啊？即係呢個會唔會？是一个几好的促销手法，你睇下佢瞓得几冧，佢要买啦呢张床。 佢平时喺屋企失眠， 佢系要喺度 B B 都失眠， 先至瞓得 着。系啊 ，B B 失眠。 佢要嚟到呢度，佢先至瞓得着。咁我冇得好讲，系咪？咁我就会觉得就系 即家長們其實有時都要諗下啦。我明啊，即暑假可能你真係都冇地方帶佢去，係咪啊？咁啊去嗰度嘅啫，你見到哇，做乜事啊？立亂到喺嗰度走嚟走去，追嚟追去咁樣，我覺得有少少煩厭咯。因為我都係希望喺晏晝嗰啲咁嘅時候，即偷得浮生半日閒，喺嗰個時候嘅話，舒舒服服咁樣就去揀張地氈，到最後尾嗰時候，我真係走咯。 系啊， 咁咯，即系呢个系我自己最近嘅经验咯。 同埋对于家长嚟讲咧，其实都唔系一件好事。你小朋友咁跑咧，如果跌亲撞亲咧，最后咧都系烦嘅，系咪先？即系 点解你永远都要谂佢仔小朋友定系跌亲撞亲嘅？ 因为家长有时咧，好似觉得好 casual 呢样嘢，由得佢乱跑乱食。 多数都系咁噶啦。 咁你喺街度跑，都会跌亲撞亲 嘅啦。冇事就唔出声噶啦，有事就闹噶啦，实系咁噶哦。 系。 系啊。 我哋细个最中意咩？嗱，你去饮，你有冇试过？一定要猜楼梯，你咪玩个猜楼梯啊！以前一个游戏。 我记得噶啦，我细路仔啲嘢。系咩？漸漸淡忘 因為太耐之前啦。係啊，哦 ，OK。因為嗰時咧冇呢啲咁多玩具嘅，所以咧其中有啲我而家睇翻咧，啊點解阿爸阿媽嗰時有得我玩嘅？嗱呢樣嘢係唔啱嘅，就係咧搭嗰啲升降電梯啊，即係喺下邊上，跟住又再落翻，上又再落翻，幾冇嘢玩。就係嗰時因為喺某個大廈中環嚟嘅，唔係咁多地方有升降電梯添，即係嗰啲 elevator。咁嗰時嗰度係有嘅。我爸妈成日喺嗰度做嘢咧，就带我喺，诶你自己喺度玩啦，咁就上落咁咯，好无聊咁就过咗半日，真系几可怜。 就系搞到你而家咁嘅性格， 奇奇怪怪咁啊，系咪奇奇怪怪咁啊？ 点啊？佢自己去 digest 一下， 讲埋佢都不如好唔好？ 我都唔明 白，我都唔明佢嘅性格。 唔系啊，我讲紧你讲紧呢啲说话，即系你形容嘅就因为咁样嘅话，会变成今时今日咁样嘛？咁即系点啊？ 唔系而家佢咁， 唔系啲家长听咗佢会好惊噶嘛？会唔会因为你听你咁样讲， 变成佢咁？ 以后都唔好带啲细路仔去走去打呢个升降机 啊！系啊，咪冇所谓咯。你觉得阿梁乜乜好，咁你咪带佢去玩咯。你试下有本事，但系梗系唔好学啦， 梗系唔好啦，危险啊！ 危险，危险， 冇错。喂，好啦，十点半，星期四吓，今日。爱好系列就迷恋过的什么呢回来我们一十一点后就揭晓了。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私隐专员公署上个月收到香港律师会的通报，话发现电脑系统遭受攻击，初步估计超过47万人受到影响。身兼律师会董事会成员的香港资讯科技商会荣誉会长方宝桥话，事件涉及的人数多，情况不理想，董事会已经责成律师会尽快通知受影响的人士，等他们提高警惕，对骗徒有所防范。方宝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律师会已经有做网络保安措施，包括防火墙、防毒软件等，详情仍然要调查。不过他说，不少黑客入侵事件都因为员工按了含有木马程式或者勒索软件的钓鱼电邮，令黑客成功入侵的机会大增，所以认为员工培训相当重要。他又认为，不同团体机构都要将资讯保安工作视为恒常开支，要经常更新。第二届全国生态日朝早在香港大学举行启动礼，特区政府在仪式上和深圳签署深圳梧桐山香港红花岭生态廊道建设合作框架协议。处理政务司司长卓永兴在仪式上致辞说，国家一直强调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必须要站在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发展，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理念。他说，香港现时有25个郊野公园和22个特别地区，超过40%的土地受法例保护，比很多经济发展相若的城市优胜。政府正是积极落实在北部都会区设立面积比现在香港湿地公园大5倍的三宝树湿地保育公园，提升后海湾一带生境质素和生物多 样性，增加北部都会区的环境容量，达至保育和发展并存。大埔富善村善伦楼一个单位有猫狗怀疑被不恰当对待，涉及33只猫和一只狗，其中5只猫健康情况欠佳，现场亦都发现一只猫尸体。警方凌晨12点几接报，话涉事单位有异味传出，警员到场揭发案件，有关猫狗已经交给相关机构和部门照顾，并且作进一步检查。警方拉了那个单位的41岁女户主，她涉嫌残酷对待动物，现正被扣查。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4%，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224点，升111点，总成交金额339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4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424点，升11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2元，跌个八；阿里巴巴77.5元，跌八毫；盈富基金17.82元，升一毫六；美团103.5元，升个四；工商银行4.56元，升七仙；中移动74.15元，升个二；友邦保险52.45元，升七毫；建设银行5.57元，升六仙；南方恒生科技3.35仙，升1仙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4，日元147.59，瑞士法郎0.866，加元1.372，人民币7.162，英镑对美元1.283，欧元对美元1.101，澳元对美元0.661，新西兰元对美元0.6。日经平均指数报36808点，升366点，港金报22780元，跌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452.24美元，卖出2452.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个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咧比较挤塞，龙尾排到红磡警署；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油丽村；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喺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西环嘅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另外观塘的翠屏道由于有路陷，翠屏道上行去翻长和苑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对出，唯一行车线封闭的。最主要影响了车辆不能够由观塘道转入去翠屏道，车辆不能够由观塘道转入去翠屏道，同埋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翠屏道嘅慢线都系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同埋屯门公路由金头去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不就是不可么？完结篇。 故事以拔河比赛为主线，八位主角在开拍之前就开始专业训练，在拍摄期间更会每日收工之后都聚在一起，培养感情和默契，直到杀科前一刻，他们感觉团魂更达到顶峰。 不就是拔河魔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嗱，好嘢唔怕讲，呢单嘢特别要开咪讲。我揾到茶档嘅接班人啦。 嗯哼， 寻日我去茶楼饮茶，有个阿婆搭台，嗌咗碗云吞面。你知唔知个伙计做咗啲乜嘢啊？ 点先？ 佢揾把铰剪，即刻帮手剪开啲面，仲拎定只碗仔俾阿婆啊！ 哇，好细心、啊！ 今时今日嘅服务就系要呢啲咯。 我最中意听呢啲感人嘅故仔啦。 记得听埋呢个故仔啊！ 今时今日做多一步，好客之道。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的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星期四嘅早上十点搭八啊，雷暴警嘅有阵时咧，今日十二点钟廿九度气温，相对湿度84%。作为消费者咧，有时啊最担心一个字叫做服啊，无论系食嘢又好，或者去第度玩又好，服嘅经验咧好多啦。网上咧有个人分享过，但我觉得呢个已经唔止系服。如果我咧，我一定咧系会再继续 反台 或者提出一啲嘅 objection 噶，因为一个外国嘅女仔咧，佢就订咗个嗱订酒店，大家都知啦，有分叫做山景啦、海景啦。等等啦， 远景 啦，远景啦，咁样咁啊，有唔同嘅价钱嘅。通常咧，海景咧就最贵嘅，远景就平啲。啊，咁如果又唔系远景，又唔系海景，嗰啲叫咩啊？冇景， 城市 景， 冇景咧， 裸景，有冇景振兴？系啊， 冇谂过。依家呢啲就唔会讲啦吓，即系冇景嗰啲。好啦，咁啊订咗个海景啦，亦都俾咗海景嘅价钱啦。 系， 咁你估佢嘅服系乜嘢咧？ 当我去到 海， 当我去到呢个酒店嘅时候， 一条 或者条罅先见到一条海景咯，佢唔系冇， 佢系见到个海景嘅。如果见到条罅咧，我都仲系冇，我都除唔到佢，我都唔可以闹佢。佢系见到个 真系，真系你见到条罅就已经满意嘅，系咪？ 唔系啊，嗱，我试过有一次咁，我试过见到一次咁。佢咧点解一条罅咧？佢因为咧 系 向住 海景啊，系嘛？ 唔系，佢系向住个海。但系咧，佢下边啱啱我呢、這个即系我呢个位咧，种咗棵大树啊，咁变咗咧嗰个树咧遮咗七成，系对住个海啊，但系嗰棵树咧就枝叶茂盛。 喺边度啊？你 泰国 哦，又系 系啊，我系泰 吉 爱好者嚟，爱好者嚟。 布吉 好啦，咁呢头先咧，其实你讲啱咗。 一幅画 系一幅画嚟， 画唔得，呢个真系唔得， 系咪 objection 先？ 梗系唔得啦，反台啊，即刻落冲落楼下， 系咪啊？ 梗系啦，喂。我同老婆嚟度蜜月， 你 畫海景我拉去快布帘嚟幅画，我哋 系啦， 傻嘅喺边度嚟噶？ 诶，佢冇讲，即系总之佢喺曾经有个咁嘅经历，某一间酒店，咁佢咧就去到咧，仲以为立一立眼咧，喂海嚟个真系海嚟，点知行近啲再睇下，原来只系一幅画咁咯。 跟住咁嗰间房有冇窗噶？ 就系窗望出去就系海，即系个海景咁样咯。嗱，佢而家望到啦。即係一個海景， 唔 係 啊！幅畫你個窗咁，佢本身有冇窗？ 佢有個窗嘅，但係因為嗰個地方咧係唔係望出啊？唔，我明你意思啦，唔係窗嚟嘅，係打開，但係裏邊只係一埲牆嚟嘅。 咁即是話， 即係揾笨啦。 即是話嗰間房係冇窗嘅， 係啊， 裝一個假嘅窗， 裝一個假窗， 跟住出邊就有個海景。哇，咁好恐怖喎！又有幽閉恐懼症嘅人嘅話係唔住得嘅喎，我同你講， 係 啊， 冇房。 系啊， 冇窗。 唔系佢呢一个佢啊冇窗，佢呢一个系咪个 gimmick 嚟噶？ 唔，绝对唔系。 我觉得唔系，我觉得真系纯粹。 唔系、啊，我住过呢啲咁样嘅酒店，啊、我讲过噶啦、嗯。 我都住过啊，我拉开嚟系后边人哋嘅栋大个墙嚟。 我去过一间房系完全冇窗噶，吓、 啊、 死 我 你知唔知啊？ 系啊， 件事系咁样嘅，因为咧我第一次要去呢一个台湾地区度旅行，我咩都唔知道，咁我就谂紧嘅就系、是、啊，如果系咧第一次嘅话，你梗系会 explore 下周围附近嘅嘢，就唔好住得咁远啦。book 咗有一间嘢咧，叫做商务酒店。 系福利嘅商务酒店呢四个字， 咁我就以为商务酒店一定喺商业区啊嘛，系咪啊？佢就会搭 lift 就上去，落去就买嘢啦，咁咪啱我咯。我第一次去啊嘛，咁我只不过就系去我探下周围附近嘅嘢啫。咁啊，佢又喺我想去嗰啲景点嘅附近喎。哇！不疑有诈，即刻就 book 咗啦。book 咗之后嘅话，我一上去我就知道服啦，因为咧竟然嘅就系搭 lift 上去嘅话系 我估啊。商業大廈，然後你嗰個 reception 喺八樓嚟嘅，下邊一至七咧有酒樓啊，有保齡球場啊， exactly, 超市啊咁啦， 還好啊。但係竟然咧就係我嗰一間嘅話咧係喺三樓，係啦，二樓咧就係嗰啲唔知咩 reception 啊，但你裏面又要嘢食啊，總之嘅就係你要食嘢嘅話就要落二樓嗰層啦。咁跟住咧佢就會帶你上三樓嘅話咧就入去你啲房啦。入到嗰間房嘅時候咧，哇！直頭完全咧離曬譜嘅，淨係得一張床，跟住咧就對住嗰個床尾嗰度就有一個電視機。系咁多，咁咧就總之嘅就係你甚至乎嗰個行李箱啊，你唔可以咁樣攤開，即係好似隻橙咁樣切開兩邊咁樣攤開，唔可以窄到係咁樣嘅。咩嚟嘅咧？好啦，唔緊要。咁跟住我就話：哇，如果係嘅話，都係望一望。佢就話：你最好唔好望，小姐，唔好望。即係我諗住望望個景啊。咁跟住之後佢就拉曬窗簾噶嘛，黑掹掹咁我，咁我都想拉開佢嘅有啲光啊。佢就唔好，最好你唔好。咁我就當然唔理佢啦。我拉開咗嘅時候，我話咧：哇，見到再望。往下边嘅时候咧，哇！成条马路居水马龙，哔哩哔啦，嘈之巴闭，冇错，又冇呢啲嘢，就总之佢就上上上，有好多车行过。望去对面嘅话咧，就系、是、对面嘅嗰啲商业大厦，好近嘅啫，即系隔一条街嘅啫。是完全冇私隱可言嘅， 係啊， 咁我就覺得佢就好奇怪，就呢間嘢係啲咩人租嘅咧？咁跟住佢就話講得係商務嘅，就係、是、有好多其實基本上可能只不過嚟過一晚嘢，第二日咧佢哋就走噶啦，好多佢哋都係嗰啲即係嚟傾生意嘅人。好啦，咁我覺得唉都冇誤解，冇所謂啦，住住先啦，遲少少嘅話先至再去揾另外一啲啦。好啦，咁我跟住佢啊都沖個涼或者係點樣？我入到去嗰啲你明白啲浴室，你覺得就即係污糟邋遢啊，魚樣唔知 嗰啲瓷磚仔。喺地下 起晒积， 系啊，即系干湿厕所一齐啊， 系啦，冇错，跟住我觉得算啦，唉，唔紧要啦， 仲酸你两个酸咯， 因为系我自己拣嘅，同埋我暂时嚟讲，我啱啱先至落地啫嘛，系咪？我咩都唔知嘅情况之下，我唯有嘅就系即系接受呢啲。咁样嘅，我觉得唔系太过理想嘅情况。好啦，咁我打开个电视机嘅时候，就系播一啲即系。離曬譜嘅嘢啦，總之嘅就係 動作片啦， 唔使錢咯，唔使錢噶，咁你就應該知道呢一間嘢係揾嚟做乜嘅啦。 係啊，其實係 係咪 商務咯？ 係啦，真係好商務咯，係啊，佢都係嚟商務嘅。 係啊， 好啦，咁跟住我就覺得哦。去到呢一下咧，我就覺得真係唔得啦。咁你因為你會想像到嘅就係究竟之前上過嚟瞓嘅人係啲咩人咧？ 哇！嗰張牀偷租啊！ 出出入入嗰啲人係啲咩人咧？ 係啊，分鐘佢就會養下佢嘅咋。 我唔理啦，就總之嘅就係你會諗到哇，好多小劇場喺我心中裏邊響，即係演啊！咁跟住我就覺得哇，唔得啦，唔可以啦咁。我係未試過，我諗啊，我就同佢講啦，我就落翻嚟，我同佢傾，我就話如果係嘅話咧，我諗我唔可以住啦。咁佢就但係你已經 book 咗嘅話，真係冇乜辦法。我仲要 book 咗唔知。是三日定是几多日的我说我真的不得了你可不可以退款给我他就说如果是的话今日你就一定要给咯其他的两日的话我都会考虑就是说如果是我退回给你 他贵不贵 这样咯就是不贵他因为很便宜我就想着第一次去到的话就想着穷游的就我就想学一些后生仔你明白吗又住下那些就是穷游的或者不我跟着回到来就告诉大家听就说我好便宜我要去一个 trip 啊样原来是不得的 当然不得啦真的不得的我哋而家呢个年纪唔好搞呢啲嘢啦。 跟住我未讲完啦，咁跟住咧我就同佢讲，我话其实如果系咧，我都可以接受，你可唔可以换另外一间房俾我咧？嗱，呢一间嘅就系你喺嗰个马路旁边嘅，我唔得。佢话得，你要静啊嘛，我有。佢就带咗我去另外一间房。 睇个房先啦。 走就走嚟走去，走嚟走去，话穿嚟插去，咁我已经话已经就心知不灭。其实你带我去边度咧？入咗去一间房嗰度，一开到门冇窗啊。周围附近是墙嚟嘅，即系总之一张床有个电视机，跟住佢就系四面都系墙，都系墙，三面都系墙。 哇嚇！有人租呢啲房嘅咩？ 有啊， 有啊， 有 啊， 入去就瞓嗰啲，或者入去就商務嗰啲。 我話唔啊，唔啦，我走啦，係啊，我連今日半日嘅，即係我房租我俾，但係我今日走啦，嚇，因為我個感覺好唔舒服。係 啊， 你明唔明啊？ 我形容呢啲瞓醒我成身敏感嘅。 唔知啦， 即係我會覺得好 唔 舒服。 我唔會冒呢個險咯， 梗係唔冒啦。 咁所以其實我就喺度諗緊嘅就係其實阿 Michael 頭先所講嘅嗰一間咁樣嘅酒店，會唔會係呢啲咧？ 我 即系其实佢都系一啲情趣嚟嘅，你明嘛？你去嗰间嘢，你唔会逗留好耐。咁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嘅就系佢都有个景俾你，就同你讲笑啦，系咪？咩景佢都可以画噶，画嚟啫嘛。 海景， 你会唔会睇错啊？我嘅意思系。明唔明啊？ 我明， 系啊，会唔会系嗰啲嚟噶？ 我唔知啊， 唔知啊，吓，总之 我唔知， 小心啲拣，千祈唔好中伏，做个精明消费者。旅宝警告，有阵时你今日十二点。翻嚟，我哋会有网上情。 一双眼睛，爱的吸力，芬芳美酒渗出魅力，明亮眼波。就是新色，不期然吻你的脸及前额，正待着重燃火焰。实太美丽，梦中相拥，这爱意在盘旋。红色红色红色，一颗心清晰透彻，似酒色。 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你是否一个疲倦的人？ 人生每个人有不同的过的方法，你过的方法会不会令你觉得很疲倦？以下几种不同的人，你是不是其中之一？第一，太能干、太叻、太愿意负起责任的人。当你咩事都要过问，咩事都要自己去做，越是有能力，越是要担责任，越是太能干，越要做得太多。所以通常在一间公司里面，越叻的人最疲倦。第二，太懂事的人。懂事的人总是替人哋着想，为人哋考虑，顾忌太多，顾全大局。个个都希望他哋开心，但自己的感受反而会冇理到，经常令自己受委屈。因为太懂事了，人哋都唔会在意他哋的感受，人哋都唔会体谅他哋的难处。每一天心中的抑郁唯有摆心里面，亦都冇办法讲出嚟，所以太懂事的人最疲倦。第三，想得太多的人太疲倦，人哋讲乜嘢都摆心里面，过去咗嘅事亦都整天都在想，总系回忆过去，唔肯放低，唔肯释怀，脑里边胡思乱想，杞人忧天，想得太多，增添烦恼，增添困倦，心情自然抑郁，亦都自然最攰。第四，重感情嘅人最疲倦。呢一种人冇私心，以感情为重，无视钱财，以良心为贵。他们很珍惜一份感情，很在乎一段关系，所以对于朋友他们处处让步，时时吃亏，令自己经常受委屈最多，被他人辜负亦都最多，所以人生过得很疲倦。人这一辈子只得一次的享受，千万不要被自己跌入刚才所说的几种人里面，活得太累，活得太累就跟自己过不去。任何事看淡一点，心情愉快一点，不要想太多，不要太叻，偶然之间都可以示弱一下，好好地为自己活一活，不要太疲倦了。如果喜欢的话，每一天放纵自己少少都可以的。人生只有一次，快乐不快乐，控制权全在你手上。 在繁星 妹，你做咩换晒衫啊？ 爹哋，你唔系话今日同我出去练跑咩？ 你睇下出边咁大雨，点练跑啊？ 阿妹，体育老师咧教咗我拉筋，即使落雨咧都可以锻炼到身体噶。 咦，爹哋，咁你仲唔快啲去换衫？ 记得收听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美年香港大城市小故事，一齐学习永不言败嘅好家风啦！ 老公啊，你睇我仔咁嘅专业作业写乜鬼？ 夏日懒洋洋，软中洋， 一定要食杯马小强。 热到乜都唔理，黎瑞 开咗冷气就会好凉，继张 写咩啊？ 系呀，个仔嘅意思即系夏天好热，食杯雪糕，开埋冷气，听住风骚爆日，咁就可以陪你享受炎炎夏日啫嘛。 啊，咁都唔好咁惊。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十点至一点， 风骚快活人。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系啦，早上十一点钟听紧风骚快活人，翻嚟就会有今个礼拜星期四嘅爱好系列啦。 迷恋啊， 迷恋啊，人生迷一样嘢、 你出嘅呢题，点解嘅？ 因为我觉得迷恋一样嘢，迷恋个迷字咧，即系话你基本上咧，可能你觉得呢样嘢唔应该抌咁多时间啦，但系你又唔舍得，跟住咧， 痴痴咁样， 系啦，佢就好似咧，点讲咧，即系好似一条锁链锁住你咁样，你耐唔耐又会谂翻，又好想争咗时间去接近多啲咁样，有冇试过呢一种嘅状态？ 你咁样即系好似有少少。即系唔系 痴汉嗰啲咁样 啊？ 痴情 唔 痴 啊？咁啊，唔同嘅嘢都可以迷恋嘅。十一点问我哋分享下。 Hello， 大家好，我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系最风骚、最快活嘅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Two，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至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好爱好系列，今日就系曾经迷恋过的点点点点，好多嘢大家可以喺呢度分享一下嘅。咁有时咧，我觉得关于迷恋呢一样嘢，第一头先我讲咗啦，系你控制唔到嘅，即系自己想抽身，抽身唔到，唔理性嘅。第二就系话，其实你自己都唔知点解会咁迷恋呢一样嘢嘅。我第一样分享嘅咧就系晒太阳。对于某几年啊，有足足有几年嘅时间咧，我突然之间咧好迷恋见到人哋嗰啲咧好 tan 嗰啲肤色咧，我系好想拥有嘅。咁于是咧，我突然间跌入 咗。你而家都有啊？ 系啊，你而家都迷恋 好， 你而家都晒得好 好多。 我怀疑你 系 痴恋添。 我而家咧就系、是、即系叫做撞到有阳光又得闲先晒。我嗰阵时咧系有冇阳光得唔得闲，我都不停即系个脑好似。占石占据住一样嘢，我试过点样咧？望到人哋嗰个天台咧，我会谂就啊，如果我可以上到去晒就好啦。即系我求其望到人嘅天台，我都突然之间会谂到呢一样嘢。我会咧喺食饭嗰个零钟头唔食饭，跟住咧就好快咁咧就搭架车咧去到喺尖沙咀一间嘅嗰啲 gym 咧，佢有个嗰啲露台可以晒，但一瞓低，哎呀冇太阳咁样，咁好即系好唔开心，咁又翻翻公司继续做嘢啦。咁即系我会争取所有呢啲时间咧。好想晒，但系唔知点解嘅。但我见到咧喺 系咪因为嗰时候你练紧大只噶？ 我都唔知啊。即我 你冇练大只啊？嗰阵时候 有， 因为有一段时间八十年代系好兴嘅， 嗯， 即系 T 字头咁有一间嘅系啦，尖沙咀噶嘛，好、多大只佬去嗰度玩嘅。 你嗰时候有冇迷恋？系啊，迷恋女仔啊。吸引 女 人 都有都有，系咪你嗰阵时候个女友都系喺嗰间嘢度玩噶嘛？ 系 啊，系啊，唔好讲啲唔讲啲啦， 拆解佢啦， 系啦。咁所以其实佢都中意晒，啊唔系佢白嘅。咁但系我讲紧佢嗰阵时候嗰个女友啊吓，佢就系嗰阵时候阿梁继章应该系。好高峰，粗到自己都幾大隻嘅，同埋嗰陣時候咧，八十年代係好興噶，係一條龍嚟噶，即係你粗到自己好大隻咧，就一定要曬曬咗之後點解啊？個 definition 比較出啊，即係你個身會有啲陰影線條，你就會見到。咁所以嗰陣時候咧，係唔係都曬嘅？我身邊所有嗰啲個個都係嘅，黑掹掹嘅，甚至乎佢就係好誇張啊！去查一啲嘅就係二號嘅太陽油。 專登曬到成嚿好似朱古力咁樣，就為之係 二號係最低保護 㗎嘛。 曬親咧，通常唔會查第二樣嘅，一定係二號嘅、嗯。即係你四號、六號都唔會、 就是、 都唔會考慮。好啦，咁嗰陣時咧，一即係翻工咧，如果嗰日落雨就冇嘢啦。但係如果嗰日好天咧，就會唉，如果今日唔使翻就好啦。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翻工都會諗啊，如果可以去曬就好啦。咁即係好似成日都好似俾依樣嘢佔據住咁樣咁啦。所以我喺今日。其實我覺得而家我已經放鬆，即係已經同呢樣嘢離開咗好遠啦，冇再嗰種成日望到太陽就哎呀好想曬好想曬。 但係你都仲係好黑喎，曬 咗、啊、 曬咗 一次兩次啫嘛，同埋即係真係隨意地啊咁啱今日得閒，就唔係以前好似 我唔信 夾硬要即係齋一啲時間出嚟咁。我相信每一樣嘢過咗份就唔係咁好嘅啦嚇，適當時日後啦，咁同埋而家陽光都真係好熱嘅，我講過，有時你曬一陣咧，你覺得係好毒啊，係啊，即係對住我唔想用呢樣，但係真係好毒嘅。曬一陣你覺得哇，我真係死啊！ 年紀又唔同咗咧，個問題 係，哎呀呢個重點 係同意，所以有呢一首歌咯，就係叫做《陽光大減價》，彭健身。 夏季到咗，天天嗌，像向你倾销一切，望你会拜，望你会拜，望你会发觉底牌，在每个海滩摆档，前度要通街咁排，就算有钱不必买，望你咪晒齐内包去帮人晒，你又晒，我又晒，剥晒衫裤，剥晒鞋，帮你晒，不必惊丑。 以前咧，我都有谂过咧，即系有啲迷恋嘅嘢嘅。咁我喺即系外国嘅时候咧，即系就有一段时间咧，肥到咧去到成132磅， 因为成个 波咁样。但系你真系冇乜办法，因为你去到一个新嘅地方嗰度生活咧，你发觉所有嘅 diet 咧都系一啲即系高脂嘅嘢嚟嘅。可能晏昼你讲紧佢哋系食一包薯片啊，又或者就系你放晏昼食饭嘅时候系食嗰啲薯条啊，唔健康得嚟嘅话，因为平啊，所以我就系唯有可以系咁样。就夜晚黑你翻到去嘅话，你都系食一啲咩用嗰啲即系芝士啊所焗嘅嗰啲，譬如 macaroni cheese 啊，即系呢啲咁样嘅。 嘅嘢，所以咧喺嗰個咁嘅時間嘅話，我曾經去到一個咁樣嘅狀態，我真係覺得唔得啦，我要做運動啦。就因為咁樣嘅話咧，就愛上咗有一種嘅運動。咁啊，首先咧就係喺屋企嗰度自己跳先嘅，咁跟住咧就係買咗咧就係真方達 Jane Fonda 嘅 Aerobic Workout 一上個世紀嚟啊，上個世紀啦，我依家翻去嗰度先。 但係佢係第一個啱唔啱？好犀利㗎嗰陣時候，咁你要買咗佢哋嗰啲即係我做嗰年，你媽嗰時仲係大帶哦，即係你去買佢即係 VHS 定係唔知 Beta 帶嘅，喺屋企嗰度咧就跳。點不知我喺屋企度跳嘅時候嘅話咧，無端端就會好可能嘅就會有人敲門同我哋講，我就你喺上面做乜嘢啊？咁我哋就冇喺上面做運動咯。咁佢就話唔好啊，因為咧喺木板，佢就會你會踩到咦咦壓壓，同埋咧就會好嘈嘅。所以我就冇辦法啦。咁我哋唯有嘅就係要去 join 一個club 啦。咁嗰陣時候咧又冇乜錢，咁啊可以去點樣咧？就問所有啲同學喂，如果係嘅話，大媽一齊去。我而家谂翻起咧，我先记得嗰一间 club 咧，嗰个名系好好笑嘅，个名叫做 Pineapple。 点解嘅？ 唔知菠萝会studio，个studio叫 Pineapple。咁跟住我就吓，唔紧要啦 ，Pineapple 就 Pineapple 啦，就去。咁跟住去到嘅时候，话报名啦嘛，报名咁当然冇呢啲咁好噶，要试堂噶，即系一嚟嘅话，你就俾钱噶啦，俾钱上堂。咁讲紧一磅两磅咁就 OK 嘅，都仲俾得起嘅。但系好笑嘅，嗰阵时候咧，我记得咧，嗰啲嘅教练咧，全部都系男人嚟。冇女人噶，仲有啲男人。好啦，你想象啦，真方达佢嗰时着啲咩噶？ 梯呢勁咯，係咪啊？ 呢勁啦，一定係有條頭帶啦，跟住著啲呢勁啦，好梯嘅衫啦，跟住叫做 Nuda，係啦，即係一件好似白水手即係著嘅嗰啲咁樣嘅連身嘅，但係男人著哦。你咪覺得好得人驚啊？好啦，咁跟住就有呢勁啊，呢啲咁樣嘅嘢就一定有噶啦，即係呢啲手嗰啲手腕啊，扎曬喺度。 Leg warmer 噶， Leg warmer 一定有，冇Leg warmer唔成事。係啊，係啊，Leg warmer係重點，重中之重。好啦，咁跟住你會見到一個咁嘅老師，Hello one more，two more，you can do it。 啊，睇個畫面啊！要整条马尾喺后边啊！ 一定系 you can do it 嘅啫，我都唔知点解佢咁样。咁跟住我就想想下之后啊，其实你会觉得好尴尬，因为你嗰阵时候嗰啲年纪咧，你喺个镜度，大家一班人系咪？你见到一个咁样嘅男士喺度教你温和跳舞，同埋其实有啲动作都真系， 我知 道需要一啲心理嘅关口要过嘅，系啊。咁所以就系即系。跳跳下嘅時候，咁有啲同學就慢慢一個二個退出，即係唔出聲，大家喺度退出。跟住我就再問嗰只嘅點解咧？咁佢冇啊，因為真係覺得唔係幾好意思。即係就算佢有時我哋個教練係有個問題嘅啫，因為我哋只可以上嗰堂啊，因為放咗學咁，跟住大家一齊去，咁就永遠都係佢嘅。咁佢永遠啲衫都係好窄嘅。 现晒人 系啊， 现晒人， 明唔明啊？ 我知啊。 对于后生女嚟讲嘅话，你系觉得个仔好辛苦咯。 变形记 系啦，你越唔想个仔系啊，真系啊，变形记咯，咁样系啊，卡夫卡定系边个一套一本书系啦。咁跟住，所以我哋就话唔好啦。如果系咁嘅话，不如我哋揾一啲即系有女教师嘅，我哋先 较为接近自己啲嘅， 冇咁尴尬，比较好啲咯。咁样不过谂我系我哋啫，你见到个仔系同埋一班嘅嗰啲姐姐。他們覺得沒事的，是啊，反而就會覺得開心添。 大齡啲啦，嗰啲應該係 大齡啲嘅，係啦，就得我哋幾隻咁樣，即係黃毛小丫頭咁樣，唔知咩事嘅。你覺得好奇怪嘅，只有一班大人，跟住有幾隻細鴨仔咁喺度。 我想問你咧，你係中你喺英國啊嘛？ 嗰陣時候係啊， 係啦，咁你仲幾個中國人會唔會？ 唔係中國人啊！ 哦，你嗰啲同學仔係 同學仔有日本人啦、洋人啦，又有啦，五個開頭嘅時候五個一齊去， 好乜嘢？ 跟住。就是每一個禮拜就少一個，一個禮拜少一個。跟住有一次大家就攞出嚟講嘅時候，佢哋就話冇啊，覺得即係嗰啲衫太窄。我谂翻你真系觉得好笑。 啊，你呢个藉口几好，太窄。 系啊，啲衫 关我事，一件衫。 系啊，我哋觉得好似唔系咁好啊，咁样咯。咁所以就系冇啦，到最后嘅时候都系冇去上堂啦，咁咯。咁所以嘅就系我而家突然间就谂翻起呢件咁嘅事，嗰次曾经真系非常非常非常之迷恋。咁啊，差唔多系日日跳夜跳，咁同埋就系谂我要上堂啊，自己俾钱去上堂啊，系啊，无奈就只不过嗰个导师嘅啫。 一个男士， 系啊， 佢叫咩名啊？阿 Sir， 我记得佢好似叫做 Richard 上。 所以真唔好意思。 So sorry 啊。我谂起嘅就系有呢一首歌曲，冇办法，大家做多啲运动啦吓。 我想问下， 有个 收费嘅你钱噶？ 收得一磅两磅咯，唔系啊，即系为之嘅就系十零蚊，系啊，好平噶咋， 好平， 但系好多人噶，好臭噶， 有啲汗味咯， 系啊， 唔系洋人咁， 冇理嗰啲嘢噶，系啊，唔理啊，总之佢就成班人噶咋 ，You can do it，You can do it， 我最紧要就 You can do it，You can do it。 OK， 我今日介绍呢首歌咧，系我最近迷恋嘅一首歌，我好中意。就擺咗落去呢一個相逢恨晚，因為好多人都問我嗰首咩歌嚟嘅。呢首歌咧，其實我自己無意中揾到嘅。我就想寫一個叫相逢恨晚嘅故事。咁啊，上網揾啦。你知我啲歌嘅知識好貧乏， 但係呢期你都好少問我咯噃。 唔係，因為我發現呢一首有 我就係覺得嘅，我咪俾你炒咗。我係你音樂總監嚟， 靜悄悄解決咗。 唔係 放暑假，你都要，你都要 休息下，休息下。 我即刻安心啦，而家安心。我唔敢問你添啊，但係呢一排嘅就咦好靜喎，啲音樂總監。 喂，因為我覺得嗰首歌我真係好中意，我係咁聽，我聽咗好多次。 嗯。 咁我好中意裏邊嘅歌詞，同埋我發覺咧。 如果講《相逢恨晚》嘅歌呢一首，我真係覺得好正。然後我再查一下啦，嗰、那個女仔叫彭佳慧， 係啊， 佢係一個台灣地區人嚟嘅。 我知啊。 咁呢一首歌係1998年已經， 啊、 但我之前其實未聽過， 啊、 你聽過未㗎？ 我第一次聽嘅時候，我以為係內地嘅歌聲， 係 嚇，佢係似一啲內地嘅國劇，但係係講緊可能文初啊咁嗰啲咁樣嘅即係國劇裡面嘅片尾曲， 係 佢似係咁， 係 係啦。 咁我再做功課咧，原來佢出道好早噶啦，即係而家已經係 senior 啦，50多歲。佢、有個鐵肺歌喉之稱， 係、 啊，佢因為再聽佢其他歌咧就麻麻地。咁、但我真係好中意呢一首歌，同埋佢裏面嘅歌詞，我覺得好 道 好道嘅。佢其中有一句咧就話永 喂 永遠太遙遠 係。 永遠太遙遠， 永遠太遙遠啦。 係啦，即係我又覺得 我同我講永遠呢樣嘢啦。 係咪啊？ 我明白你講緊乜嘢。我應該知道你講緊乜嘢，就是、因為我頭先同你有分享過嘅、就我琴日睇咗有一套電影嘅話，嚟緊嘅話會同大家分享嘅，就係、是、詩。好似呢啲咁嘅嘢係咪？ 詩 係好感性嘅。我琴日聽佢講嘅就係話，你寫詩呢一樣嘢等於寫我哋嘅歌詞一樣。其實佢就係好精煉嘅嘢，而係好感性嘅嘢。你唔好同我講理性，講理性嘅話唔係寫唔到詩嘅，係啦。所以呢啲嘢你只可能個意會有時不能言傳，係咪啊？即係你能夠感受到嘅嗰、那個係你自己睇完嗰個詩或者睇完嗰副詞嘅時候嘅一啲嘅你自己嘅感受。是你在那里攞回去你自己那里再反搓出来的东西， 对不 对？ 对啊。还有呢就大家那集呢你说呢他不够勇敢爱你。是真的。即如果有一个人他背负太多这些道德上的责任了。回来一起分享这首歌。 好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第二届全国生态日朝早在香港大学举行启动礼，特区政府在仪式上与深圳签署深圳梧桐山香港红花岭生态廊道建设合作框架协议。处理政务司司长卓永兴在仪式上致辞说，国家一直强调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必须要站在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理念。他说香港现在有25个郊野公园和22个特别地区，超过40%的土地受法例保护，比很多经济发展相约的城市优胜。政府正是积极落实在北部都会区设立面积比现在香港湿地公园大5倍的三宝树湿地保育公园，提升后海湾一带生境质素和生物多样性，增加北部都会区的环境容量，达到保育和发展并存。私隐专员公署上个月收到香港律师会的通报，说发现电脑系统遭受攻击，初步估计超过47万人受影响。身兼律师会董事会成员的香港资讯科技商会荣誉会长方宝桥说，事件涉及的人数多，情况不理想，董事会已经责成律师会尽快通知受影响的人士，等他们提高警惕，对骗徒有所防范。方宝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律师会已经有做网络保安措施，包括防火墙、防毒软件等，详情仍然要调查。不过他话，不少黑客入侵事件都因为员工按了含有木马程式或者勒索软件的钓鱼电邮，令黑客成功入侵的机会大增，所以认为员工培训相当重要。又认为不同团体机构都要将资讯保安工作视为恒常开支，要经常更新。大埔富善村善轮流一个单位有猫狗怀疑被不恰当对待，涉及33只猫和1只狗，其中5只猫健康情况欠佳，现场亦都发现1只猫尸体。警方凌晨12:多接报，话涉事单位有异味传出， 警员到场揭发案件，有关猫狗已经交给相关机构和部门照顾，并作进一步检查。警方拉了那个单位的41岁女户主，她涉嫌残酷对待动物，现正被扣查。日本战败投降79周年，新华社、人民日报、人民网、央视新闻、央广网和解放军部等官方微博相继发布海报，缅怀抗战先烈。解放军部以弘扬抗战精神，始至奋斗强军为题，内容提到79年前的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正义战胜了邪恶，光明战胜了黑暗，进步战胜了反动。报道说，胜利来之不易，和平需要捍卫，以史为鉴就是要铭记战争的残酷，永远不被这种野蛮和血腥在中国的土地上重演。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1%，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196点，升83点，总成交金额470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0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400点，升8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1.2跌2.6，阿里巴巴76.65跌1.65，盈富基金17.79升1.3，美团103.6升0.5，工商银行4.56升7仙，中移动73.85升9毫，南方恒生科技3.36升1.8，建设银行5.58升7仙，小米集团17.22升3.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2，日元147.41，瑞士法郎0.866，加元1.372，人民币7.158，英镑对美元1.283，欧元对美元1.101，澳元对美元0.662，新西兰元对美元0.601。日经平均指数报36830点，升391点，港金报22790元，跌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451.98美元，卖出2452.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阿 N 提翻你啦，现时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通往连德道的支路有坏车，唯一行车线封闭，车龙去到观塘绕道近住观塘法院对出。重复一次啦，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通往连德道支路有坏车，唯一行车线封闭，车龙去到观塘绕道近观塘法院。而坚尼地城海旁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德辅道西去坚尼地城介乎皇后大道西同山道之间嘅全线系封闭，咁影响到咧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系挤塞，车龙去到干诺道西天桥近西边街。咁另外，坚尼地城总站至到山道来回方向嘅电车服务系需要暂停噶。重复一次啦，现时坚尼地城总站至到山道来回方向电车服务系暂停。而摩地道有紧急维修，去弥敦道方向近住科学馆道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交通大致畅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西隧九龙入口入口咧稍为车多噶。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东边街至到荷里活道是慢车， 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一段系车多。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中环广场。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龙尾到芜湖街。而观塘翠屏道是有路面下陷，翠屏道上行去长和苑方向，近住观塘泳池唯一行车线封闭，车辆不能够由观塘道转入翠屏道。同时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翠屏道慢线是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咁现时咧会主要影响是观塘道，是主要影响将军路道下行去观塘，近住观塘警署对出是慢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西贡公路南围落斜西贡、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时听电话要用免提装置，但最好都是将车停定先讲电话，或者是请同车的乘客代劳，专心揸车自然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白日梦我》， 由周奕贤饰演嘅男主角沈倦，外冷内热又心思细腻，自小由舅舅抚养，为照顾病重嘅舅舅不惜半工读，冇人明白嘅佢，直到遇上新嚟嘅女同学林雨京，令佢人生揾到一丝温暖。 国剧夜场《白日梦我》，星期一至五晚九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着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同埋感恩嘅人是最快乐嘅。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丰收快活人啦、 啊！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丰收快活人。 爱好系列，好啦，翻嚟爱好系列，咁啊，头先小哥讲到呢一首歌，迷恋呢首歌， 相见恨晚， 嗯， 佢曾经有个版本咧，有独白嘅， 嗯， 但我揾唔到个版本， 嗯， 但我揾到啲词，好啊， 你读啊，使唔使喺个咩嗰度读啊？喺下边嗰度系咪？ 系啊， 哦， 你读中间，跟 埋音乐， 我真是无用词，我真系 广东话嚟嘅，唔知点解， 系初次见面嗰一刹那，我已经知道彼此之间嗰种感觉。眼神中的含义，无奈客观上的种种因素，又或者为了坚持自己的所谓原则啩，我真的没有勇气去追动心灵深处那份沉觅已久的感觉，更加不敢面对当时你充满希望的眼神。但是当我醒觉自己错失而失落方向感，重寻你嘅时间，你已经消失喺匆匆嘅行色之中。 哇，好好啊！ 咁有 feel。 你都伴随住嘅就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所以大家要小心啲。你都系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一点半，你啱啱收工。 我撑你把遮，同你同行。 就喺呢一个时候。在我的耳边响起这首的歌曲，再想起每个礼拜四我们都会有这个爱好系列，你竟然在今个礼拜拣了这一首歌。 你有一张好陌生的脸，到今天

嗰樣嘢係一個負擔，但係好似自己又覺得好想去滿足呢一樣嘢。 唔知你有冇嘅，即係好想買一啲嘢，好想去，成日都掛住嗰樣嘢，成日都想。 其實你都幾嚴重㗎， 嗰段時間 我哋兩個真係親眼目睹喎，係每日基本上係每日換一架咁滯咯。 有一段時間係有啲病態， 就係認得你個車牌，但係個車係永遠都唔同㗎。 咦？ 你有冇留意啊？ 有啊， 係啊， 好似四川嗰啲變面咁嘈嘈。 唔係，我又覺得咁，你中意呢樣嘢，同埋你負擔得起啊嘛，個問題 係。O K 嘅，係 啊，你一定 係 負擔得起，你先至會咁樣。 都付咗好多学费，例如俾人呃啦，或者系买咗啲有问题嘅车啦，因为有时你冇太详细去考虑，一见到中意就即刻入。 同埋嗰一刹那你迷上咗、迷恋咗嗰部车， 千祈唔好 咩啦。 当我走出嚟之后，话俾大家听，每样嘢清醒啲，迷恋一样嘢，有时好痛苦，亦都好开心。咁到底你选择开心啊，定选择痛苦咧，就系你自己决定。有呢首歌曲《Drive》。 Gonna tell you when it's too late. Who's gonna tell you things aren't so great? You can't go on thinking nothing.Wrong. What the? Who's gonna drive you home tonight? Who's gonna pick you up when you fall? Who's gonna hang 听过有做 cast 嘅呢一首 drive 嘅， 好啦，讲到迷恋咧，我都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之迷恋咧一啲嘅打扮嘅，因为其实讲紧咧就系即系比可能八十年代嘅时间咧，如果大家都有即系跟呢啲咁嘅 fashion trend 嘅话咧，嗰阵时候咧有一位嘅人士，总之嘅就佢做乜我就会做乜噶啦，讲紧嗰个就系麦当娜。其实咧追佢咧已经去到一个咧就接近一个疯狂嘅地步嘅，即系嗰阵时候咧就好夸张啦，咁啊见到佢嗰啲譬如可能有黑色嘅手指甲。 甲油啊。而家當然啦，就係男仔都會查，但係喺嗰陣時候我哋嚟講嘅話咧，係非常非常非常啲曳嘅人先會做嘅。係 啊 係啊。仲有嘅就係譬如講咧唇膏方面嘅話咧，我只會買一個個牌子嘅啫。嗰個牌子嗰啲唇膏咧係特別黐線嘅，例如會有搽黃色嘅唇膏啦、黑色嘅唇膏啦，同埋咧就係白色咧，亦係銀色嘅唇膏嘅。咁其實當然啊，嗰陣時候仲要穿戴方面嘅話咧，就係非常非常之使錢落一啲係大串嘅手鐲啊。其實咧冇違和感嘅，總之你戴得上去，你穿得上去嘅嘢嘅話，你就戴曬上去啦，係成串咁樣咧，係上到去個手臂嗰度嘅。咁我就嗰陣時候仲要著嘅就係穿窿衫啦。我而家講嘅嘢係我以前迷戀麥當娜嘅打扮啦，係啦。咁其實又要有呢個 legging 啦，同埋嘅就係大耳環啦，八十年代嘅時候嘅大戰膊啦，仲記唔記得？ 記得 記得。 跟住好， 我想問下你大耳環係咪五顏六色又黃色 又？五顏六色 係啊， 仲要就係好多嘢叮鈴叮鈴嘅。其实很危险的。 是我知道一勾扯到就好。真係危險！ 冇錯，重點其實就係好大個嘅圈。 係啊， 總之你裡面就有咁多耳窿，得咁多耳窿就哇！總之每一個耳窿你都頂啲叮叮噹叮噹噹，好似一個聖誕樹咁啦。總之，所以咧喺我屋企人嘅眼中裡面嘅話咧，就係乜乞衣都不如嘅。佢真係鬧我，你似乜嘢？你似乞衣？咁我有一次哇，竟然我着花兜好行裝嘅時候咧，準備出街嘅時間咧，竟然咧有一個人 stop 我。那個就是我阿嫲啦，跟住我阿嫲語重心長同我講， 用客家話講， 用客家話講， 阿妹，識啲東西先出嚟哦， 食啲嘢先出， 食啲嘢先出去。跟住我話攞乜解？我點解？跟住佢就話呢一排成日見到你咧，面青口唇白， 搽咗白口唇膏。 攞乜解？ 做乜解？跟住我呢排成日見到你咧，面青口唇白，好擔心你啊！如果係嘅話，記住要食嘢啦，食完嘢先出去啦。我又唔係啊，嫲，我而家呢啲係一水犀利嘅唇膏嚟噶，即係佢就會覺得我就話成日佢，你諗下，我哋走去追求呢啲咁嘅所謂嘅 fashion sense 咧，喺老人家眼中，佢又唔係好明白，以及嘅就係佢嘅眼中見到你嘅就係呢啲排會唔係好精神， 係真係口唇白喎，因為你真係搽白咗。 佢哋冇諗過。 點解 佢又 搽啲咁嘅色咧？ 會變呢啲色， 變成咁樣啊！同埋老人家嘛，係咪已經眼又蒙噶啦？有冇見到你咁嘅話，就叫你食啲嘢先出門口啦？ 佢哋又 唔會，我好記得， 好惡咁鬧你。 佢又唔係鬧，佢真係關心我。所以其實呢件事咧，笑好耐。今日要揀俾大家嘅就係呢一首歌曲啦。喺當時嚟講嘅話，哇！喺度準備緊嘅時候就會聽佢嗰啲歌，啲穿窿衫啊嗰啲，哇！不計其數。 穿窿衫。 係啊，仲要嗰啲 legging 啊嗰啲咧，著到啱啱嚟呢一度嘅咋。唔係全，係啊，唔係全隻噶，係啱啱去到呢個膝頭哥嗰啲咁嘅位嘅啫，跳舞啦，開心啦，哇！嗰啲咁嘅日子真係非常之愉快。咁大家有呢一首啊嚇 ，Madonna 當年都好犀利嘅，就 Like a Virgin 啊 ，Holiday 啊之外嘅話，我好中意呢首歌曲，我亦都知道嘅就係 Alex Lee， 我嘅細佬都好中意嘅，送埋俾你，李志剛。 健威啊，俾啲嘢你试下。 嗯，哇，好得喎！這个肉质弹牙得嚟又唔硬，香口得嚟又唔过分，系咩嚟噶？ 好食咧嗱，秘密就喺呢度啦！你睇下呢条尖椒， 哇！ 想知嘅话就要听实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到时候再话你知啊！ 好啦，快到中午十二点钟，听紧风骚快活人提嚟，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悬挂，雷暴警告有时到今日一点半嘅。基于我哋今日嘅爱好系列咧，阿马老师咧仍然有首歌曲咧系未为大家介绍嘅，所以我哋咧特别将时间延长多十分钟，稍后喺十二点钟风骚快活人继续爱好系列，由马老师讲埋佢嘅选择。 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㗎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爱好系列 现场版，我哋有马老师 第二嘅选择。 我讲翻有一期我曾经迷恋嘅戏窗嘅、 啊，记得 记得啊嘛，嗰次喺西贡住，咁、我买咗几支短嗰啲戏窗仔，喺度玩。咁、有一日黄昏， 我想问开头嘅时候系点解会入坑嘅？ 因为我广告公司有啲同事玩，好中意玩，好多人中意。 系咪我男朋友中意？我男朋友中唔中意玩噶？ 佢唔系玩公司嘅，佢唔系玩公司嘅，系另一间嘅。咁佢哋话玩好精，又长张又短张，又成个吉他盒嗰啲咧。 系我知。 系啊，咁我自己买几支。咁嗰阵时咧有个女朋友仔啦，就嚟我屋企玩。咁我攞支。戏窗俾我玩下啦，咁、我哋有个露台嘅，咁下边有条马路嚟嘅。 你小心擦窗走火，好危险。 我知啊， 系啊， 傍晚时分，又系呢啲夏天，可能都系盂兰节嘅时候，我度玩。 有咩好玩啊？我想问。 系、哎、一对情侣， 我知啊，但系戏窗有乜好玩啊？ 嗱、呢啲咧好男仔嘅玩意嚟嘅，例如射嗰啲汽水罐啦、砰砰聲啦，同埋咧如果人多嘅時候咧，因為我住西貢樓下咧有啲荒山野嶺，可以打 war game 啊，係啊，砰砰砰咁樣，即係好玩都幾好玩啦，可以走走踢踢。咁嗰日咧， 走走踢踢，即係其實你攞住把槍，唔好啊，唔好射我， 諗多咗。 你玩乜嘢先得㗎？我唔知道氣槍有冇玩法。 好玩啊！咪就好似你咁咯，哎呀，唔好射我啊！痛痛啊，流血啦！咁系我同个女仔咧咁啊，攞支枪，唔系喐，举手，即系喺个露台玩啦。你知啦，晒玩呢啲咁啊，两小情侣 见到 吓，跟住佢砰砰砰，我就哎呀！咁晾住一个露台嗰度， 嗰个人认真喎玩， 系啊，咁嗰个下面个女人咧，我睇住佢好惊，松手啪咁啊跌咗袋嘢喺度，好似有啲鸡蛋烂咗喺度啊，咁我同嗰个女仔都知啦，于是我哋你估下我哋下一个动作系做咩？ 下一个动作系做乜嘢？ 系啊， 我谂到嘅，但我唔敢讲。 你话有人咁讲啦，唔关你事，有人咁讲佢点啊？下嗰轮就 个个仔立即接吻啦， 唔系，我哋摆啲枪，然后一齐跳翻入去，弹啦弹啦咁样跳入去，那个女人就惊，跟住熄晒露台灯，爆埋到门，吓到嗰两傻傻地，我觉得几好玩嘅。 都系留意安全啦、 啊，吓 人唔好啦，汽车都系留意安全嘅， 唔好啦。 我哋唔系射佢， 系我知道，所以分手咯。 咁呢个故事系 系神啦， 有冇人 行？行到嗰人傻咗，系真系有。 放呢只歌。任风吹柳河，是女鬼的哀乐。谁人愿爱凄厉鬼新娘？陪伴女鬼，心宵偷拜月光。 12点搭三个少少啊！听紧呢个风骚浮人，本来呢个时间咧就系寻找我啲故事啦。咁啊，而家咧我将呢个爱情咧就送俾。 唔系，你都有话有寻找佢嘅爱的故事， 有 就系、是、一个有 鬼妻鬼妻。 多谢晒工程部嘅同事，工程部嘅同事头先喺出边嗰度同我讲嘅，就系话反应枪啊嘛，咁样佢同我哦，我哋偷听 鄙视啊，佢咪鄙视眼神？ 唔系，其实佢唔系啦，系啊，咁跟住我哋嘅对话非常之无聊，咁跟住我同佢讲咗哦，偷听我哋做节目，跟住讲我嘅责任就系听住你哋做节目。 又啱喎， 多谢晒，多谢晒， 好，多谢大家支持， 好。寻找爱的故事，故事讲述 Helen。 倚老护老，我细细个嘅时候，妈咪就话爸爸有咗第二个女人，仲有埋第二头家，佢就咁就抌低我哋，唔要我哋。由我记忆开始，就系妈咪一个人凑大我嘅。虽然妈咪细细粒，不过佢做地盘养大我嘅，佢咁多年一个女人仔含辛茹苦咁养大我。十年前我妈咪中咗风，我一不过咁体会翻晒。自从妈咪中咗风之后，我搬出去同佢一齐住，我瞓上隔床，佢就瞓下隔床。每朝早大概六点几，佢咳一声，我就知道佢醒咗。我就开始照顾者嘅一日，因为妈咪中咗风之后，左边身完全喐唔到，但系以佢本身又强又急嘅性格，根本接受唔到自己一边身瘫咗。虽然佢屋企用埋助行架都只系勉强行到几步，但系佢仍然不停咁去试行。我好惊佢会跌亲，所以我只可以全天候咁寸步不离。照顾妈咪嘅嘢，我样样都亲力亲为。其中最难搞嘅系冲凉，虽然妈咪一啲都唔重，中咗风之后仲瘦咗添。不过因为佢一边身完全喐唔到，而我又得九啊几磅，所以好吃力啊。首先系扶妈咪去洗手间， 跟住我用力抱起佢，等佢坐喺厕所度，然后慢慢捽翻紧，跟住冲身，最后抹身。其实呢啲都只系普通人冲凉嘅过程，不过每次我都搞到咧吓，加上公屋嘅洗手间真系好逼仄，我成日都扭亲，又或者啲手踭撞到伤晒。始终我真系唔系十八廿二，当年我自己都已经可以2蚊搭车，日积月累之下，我真系攰得好紧要。皮外伤点样都可以俾时间医治，不过我嘅情绪好似冇得医，好似入咗一条冇出口嘅海底隧道咁。每日贴身照顾妈咪，我冇晒所有嘅社交同埋私人时间。每日我都围住妈咪转，帮佢张罗啲医疗用品啊、食物啊、睇医生啊呢啲路路啊咁。有时做到灰心嘅时候，我就会谂起我系被逼辞咗份工嘅。老板好中意我噶，佢话我一打四，所以过咗公司嘅退休年龄，我都继续可以做。但系妈咪中咗风，我冇咗份工之后，我就做乜都好似冇晒满足感咁。尤其喺我情绪最低落嘅时候，我竟然暴躁到忍唔住闹妈咪。妈咪成日话：， 唉，我喺度都冇用噶啦。唉，如果我死咗咧，你哋又唔使咁辛苦啦。我唔想连累你哋啊。 当我每次听到佢咁讲，我直头觉得系一种情绪勒索，我真系忍唔住会爆噶。但系每一次发完脾气，我又好内疚。我哋两个闹得最僵嗰次，我仲记得系一个好冻嘅冬天。不过我已经唔记得我哋有咩嗌交啦，我净系记得我讲咗啲好晦气嘅说话，妈咪好嬲，佢扶住助行架自己行咗出门口。佢走咗之后，我忍唔住喺度大喊，我情绪完全失控，我嗰时直头嬲到唔想再见到妈咪，我冇追出去。我打俾楼下保安，叫佢截住妈咪，然后打俾阿女，叫佢过嚟安抚婆婆。婆婆嘅嘢我好少麻烦到阿女噶，虽然我个女都锡婆婆嘅，不过真系唔想呢个重担影响到佢。佢都有自己嘅家庭，生活逼人，照顾妈咪除咗精神有压力，其实经济都好大压力噶。我自从辞咗职，全职照顾妈咪之后，我都只是用自己和妈咪的长者生活津贴过活。最初我都做了一些退休金的，不过不用一年我就洗晒来帮妈咪针灸和看中医了。之后的日子就真的过得很手紧，买医疗用品和买送的钱都是掹掹紧。有时有些旧朋友无啦啦派贴或娶新抱，就算不去都要做人情的。那个时候冇办法了，我就问阿女攞了。5年前我终于排到资助院舍的位，最初妈咪不肯去的，她说怕一入了去就像等死一样。我挨了妈咪好耐，她终于肯去看看。院舍和我家很近的，环境都算 OK， 姑娘都似几细心咁嘅。妈咪最尾应承肯住院舍，而我都应承每一日都会去睇佢。讲得出做得到，我每一日都会带佢最中意食嘅芝麻卷同埋钵仔糕俾佢食。甚至 Covid 期间唔准探访嗰阵时，我都每日送啲食物去俾姑娘喂佢食。我喺大堂度同佢挥手，佢远远见到我。妈咪的身体虽然越来越差，而她的白内障又好像越来越严重咁。我知道有时她根本未必看到我的，不过我都坚持日日去望下她，我才至安心。我妈咪现在超过100岁了，我好开心还可以每日去见多一日得一日，喂多一餐得一餐。我冇后悔过付出一切陪住妈咪走最后呢一程。 不过我知道好多似我咁以老护老嘅故事，到最尾可能系悲剧收场。我好希望社会里边可以帮到手嘅人，都可以多啲关心下我哋呢一啲老咗嘅孝顺仔女啊！ 愿乖乖早点去睡，闭上眼进太空里，我会抹去你的眼泪。哪怕变化岁月里，北风只管呼呼吹，我也会抱你吻你身心里。愿乖乖早点去睡，记忆跳进世间里，去看去听你必会累。世界会要你面对许多纷争的火堆，告诉我不必孤单空心碎。爱你是我的生趣，什么结果都心碎，无需负重任，催逼一生答谢，只需讲 Mama I love you。 愿你一生不畏惧，世界醉了你不醉，有了智慧再加敏锐。你要往远远路去，不管艰辛只管醉，我也会暗暗祝福一千句。爱你是我生趣，什么结果都心醉，无需负重任，催逼一生答谢，只需讲 Mama I love you。什么结果都心醉，无需负重任，催逼一生答谢，只需讲 饮杯冰镇柠檬茶， 中医话唔好饮咁多生冷嘢， 整杯雪糕咧， 营养师话好肥噶， 吹冷气咧 好晒电啊，同埋吹吹下好易病噶， 咁咪油车好啊？ 你估个个有车咩？ 咁点算啊？ 梗系听风骚快活人啦、 啊！ Yeah, 香港。 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十点至一点， 放松快活人，陪你享受炎炎夏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食博览会今日起一连五日在湾仔会展举行，部分参展商提供$1优惠给客，亦都有展商举办比赛，送几百罐鲍鱼。有市民用$1买到心头号，亦都有人开心赢到比赛，攞到大批海味。有参展商话对人流有信心，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话：美食博览令到商家建立联系，同国际买家同埋供应商探索新市场。政府宣布即日起在三个地区康健中心或者康健站推出健康心灵先导计划，试行在社区层面为市民提供免费的精神健康初步评估。先导计划的评估服务和其后的辅导服务和治疗都不收费。先导计划在屯门地区康健中心、油尖旺地区康健站和东区地区康健站试行，已经接受培训的职员在为18岁或以上会员作健康风险评估的时候，会同步为他们进行初步情绪问卷评估，职员其后会根据评估结果按指引将有精神健康需要的会员转介到同区合作推行先导计划的非政府机构，由机构内曾经接受精神健康培训的心理健康主任跟进。政府期望透过加强地区康健中心健康风险评估内同情绪问题相关的部分，在社区层面提供及时和适切的精神健康支援服务。西环坚尼地城泳池外发生交通意外，一架电车撞到三个人，包括一个男子和两个女童，其中一个女童曾经被困车底，她其后获救出，送院的时候昏迷。警方在上午10:44接报，涉事电车在西环西长街北坚尼地城泳池对开，撞伤一个男子和两个分别3岁和6岁的女童，三岁女童被卷入车底，救援人员将她救出，全部伤者送院治理。国家统计局公布七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2.7%，略好过市场预期，较六月回升0.7%。头七个月消费按年增长3.5%，上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5.1%，低过六月的5.3%，连续三个月放缓，创四个月最低，头七个月增长5.9%。国家统计局话，上个月加强宏观调控，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但是外部环境变化的不利影响增多，新旧动能转换存在阵痛，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仍然面对众多困难挑战。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周末至下周初持续有骤雨和雷暴。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171点，升57点，总成交金额493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0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400点，升89点。 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騰訊控股372元跌過8，阿里巴巴76.6跌過7，盈富基金17.76升1毫，美團103.2升過1，工商銀行4.55升6仙，中移動73.95升1元，南方恒生科技3.35升1仙4，建設銀行5.57升6仙。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92，日元147.3，瑞士法郎0.866，加元1.371，人民幣7.158，英磅對美元1.284，歐元對美元1.01，是歐元對美元1.101，澳元對美元0.663，新西蘭元對美元0.601。日經平均指數報36,783，升340，港金報22,790，跌150，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454，賣出2,454.5。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有快樂。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有快樂。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不就是不可魔完结篇。 故事以拔河比赛为主线，八位主角在开拍之前就开始专业训练，在拍摄期间更会每日收工之后都聚在一起，培养感情和默契，直到杀科前一刻，他们感觉团魂更达到顶峰。 不就是拔河魔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Hello， 我是泰健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很简单的，只要一个人没病没痛，健健康康，又可以跟他最爱的家人吃下饭倾下偈，那就已经是最快活了。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1:00的风骚快活人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00， 风骚快活人。 做只喵，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Doctor Eric， 你好啊。 你好啊， 你好啊，我日今朝早唔系个人好，我见到咧，今日我哋讲咧就大埔啱啱有个新闻咧，就 啱啱出咗今日新闻， 35只猫， 难受啊， 喺一间屋嗰度，我即系唔系有，即系个猫主，我估系失咗踪，离开咗佢间屋，就变咗有啲猫就。 冇人照顾， 冇人照顾啦。 有一只好似过咗身添， 有一只过咗身，有五只，而家状况唔系几好，咁就相信都系抢救紧咯。咁样，其实咧，Doctor Eric，我哋好似以前都略略提过，即系养猫，宠物啦，猫狗都好啦。嗰个数目咧，系咪真系如果去到几十只咧？除非你真系有好大好大地方，好多人招呼。如果唔系，都真系绝对唔同意，即系唔好建议。 你 30几只 系啦，不过同埋都我都好惊讶咧。其实我同好多朋友讲，包括同你讲咧，都有好多人身边都有识人咧系养多猫到唔 make sense 嘅。 嗯， 系啦，我即系有旧时嘅，有旧时有个隔篱屋咧有27只猫。 哇， 系啦，咁啊佢哋。 有資源啦，我相信就 都係啫， 冇惡臭味流出嚟，冇依啲咁嘅嘢啦。 但 Dr. Eric 嗱，其實除咗有資源之外咧，即係你養得起佢起，你有冇時間同佢玩下抱下？即係呢啲 suppose 係你主人同寵物應該有嘅，我哋叫做互動啊嘛，我覺得啦嚇。咁如果你27隻，我真係唔信你每一晚都得閒，每一隻都同佢摸下攬下，我唔信咯，邊有咁多時間啊？ 其實是冇嗱，呢、這個就帶入你個問題啦。即係佢哋點解一個人會去咁樣做咯、因為你覺得冇人咁多時間，其實用任何基本嘅理性都應該估到會好影響你生命啦。就你加埋你俾唔到隻貓一個適當嘅環境啦，呢、這個就即係冇嘢拗嘅。不過咧，點解一個人會咁樣做係個問題啦？其實好多時啲人咧係扭曲咗。denial 咧，即係好似否決咗個現實係點嘅。佢哋好多時咧就會一個有養咁多貓嘅人咧、就即係真係佢真心相信咧，佢係可以俾到足夠嘅 愛 care 愛啊時間俾佢、就同埋咧就佢同埋好多嘢，佢係有個特殊個 power、去同即係其他人冇嘅，去照顧呢堆貓嘅，咁、樣就 even 到佢眼前見到佢哋係有 suffering 啊，有 sign of 即係唔理佢 唔開心啊， 受啊，或者其有成堆都病緊啊，不過好多時咧，佢哋就 in denial 啊，佢就即係否決呢個情況係發生緊，佢就歪曲咗個現實係點樣，咁呢個係一個人嘅病態嚟嘅，係啦，同埋同埋佢好多時即係依病態係 feed on 對方嘅，所以好多時咧一個咁嘅人咧就會即係佢本身都可能有啲神經問題啦、精神問題啦，譬如就即係有強迫症啊、有憂鬱啊、有焦慮啦，咁依啲咧就因為咁你開始有呢個問題咧，就開始俾人 isolate 啦，係、就你身邊嘅朋友啊、屋企人啊。即係老公啦， 遠離你咯， 係啦，開始你就會理你，你有一個你個腦一邊咧就 deny 緊，不過另外一邊咧就知道個現實，人哋係認為你怪怪地嘅，咁佢哋唔明嘅啫，佢哋又唔明嘅啫，咁樣就你就開始俾人 isolate 㗎啦，咁你 isolate 就頭先嗰啲我頭先講嗰啲思覺問題啊，即係有強迫症啊、焦慮啊。 好嘢，即係 holder 咁樣係咪？即係 其實 holder 嚟啦， 佢係 holder 嚟嘅， 係啦係啦，咁樣就同埋好多時佢哋嗰個 decision making 嘅，即係去做正確嘅選擇咧，係有問題嘅，係啦，即係直情係即係可能佢完全，我加埋佢啲問題係佢越嚟越 denial， 因為佢好錫啲貓，佢因為佢有個特殊功能去照顧佢，不過又帶唔到佢睇醫生，又成咧又冇錢冇資源，咁就開始個 denial 越嚟越嚴重啦，所以全部呢啲嘢咧就 feed on 對方就惡性循環嘅， 都係人嘅問題嚟嘅， 係啦，咁樣咧你話咁啊。今日話點？咦咁點？如果佢咁樣，點解會無端失蹤唔理只動物？其實你真係坦白講，你去到某個位，你 理唔到咁多係嘛？ 係啊，你理唔到咁多，或者屋企人俾壓力你，或者你係崩潰。因為你或者咧有一日你有時好得意嘅嘢，你就即係我自己未試過啦。不過你可以有一刻嘅。清醒啊，咁你就見有時情況哇咁惡劣嘅， 但已經處理唔到啦， 要有處理方法， 離開， 係啦， 案發現場， 離開個現場咯，但係就即係希望個人冇事啦，不過就可以好嚴重嘅，所以不過佢啲貓都好慘啦，其實好得意嘅佢人咁啊嗱，頭先我講啲嘢就我唔係一個專業嘅神經科醫生啦，梗係人。不過咧，就獸醫嗰方面咧，就其實啲動物其實都有影響嘅。好多時啲貓咧離開咗，即係喺咁嘅環境之後咧，係冇咗呢個冇咗啲安全感嘅。係啦，好多時嚟到咧都係好難養嘅。係啦，佢哋譬如佢哋好多時驚怕去貓收兜啦，因為貓收兜成日污糟啦，同埋可能有啲 哈哈爆爆嘅貓去唔俾佢去個貓砂兜啦。 嗯哼， 係啦， 即係佢好冇安全感，因為曾經一大堆貓，大家互相爭奪地盤啊，生活環境好差，係咪咁意思啊？ 係啦，係啦，佢哋會佢會因為有嗰、那個你諗啊，你擺成三十隻獵獸喺一個環境細細嘅環境， 有冇人理 喎？驚啊！ 佢哋會驚啦。fear 啦，同埋有aggression 啦，佢哋會有恐懼，咁就會自保，咁樣就嗰啲貓變咗有好多時好野性嘅，即係唔止係街邊嗰種 survival 嘅野性啊，因為你街邊啲貓好醒目嘅，你知道噶啦。咦，呢、這個人喂嘢食俾我喎，咁我就冇咁野性啦。 佢哋有啲街頭智慧噶嘛， 係啦，佢識應變嘅。咁啊，呢啲貓就冇呢樣嘢。 因為佢困住喺間屋裏面，佢又唔可以出去揾嘢食，係嘛？ 係啦，係啦。咁佢係純粹廿四小時喺度焦慮，焦慮到幾年嘅，你人都癲啦，冇話只貓。 嗯， 係啦。所以就呢一樣嘢啦，加埋佢好明顯佢健康嗰方面咧，因為佢有好多呢啲環境一定好多貓流感啊，營養不良嘅情況啊，冇去睇醫生啊，其實就會佢哋即係嗰啲健康會唔好，好多時啲貓會短命啲嘅。 哎呀， 係啦，咁其實就我舊時做過慈善機構咧，其實好多依咁 extreme 嘅 situation 咧，有啲貓你係救唔翻嘅。 哦， 即係你唔係資源問題啦，好多時啲上咗新聞嘅情況。其實你做慈善都會盡量去幫佢，因為話有個 spotlight 喺嗰度啦。不過其實有時咧，你盡量都 幫唔到嘅， 係幫唔到嘅。你唯一一樣嘢可以做就係同佢人道毀滅，因為佢去到某個地步肌肉萎縮到你其實。 再咁樣落去嘅話，都係佢受苦， 悲劇喎。 係啦，真係悲劇㗎。所以我感覺唔止係個，我喺呢刻咧，我聽完啲新聞咧，我就即係我認為貓係個悲劇。咁你哋都會即係人都會嬲。即係個人啦，不過我都認為個人個主人都係個悲劇嚟嘅，係、 嗯、 啊， 因為佢一定會有問題。如果唔係，唔會咁樣處理嗰啲貓，同埋咁樣走咗佢係嘛？ 係啦，不過可以人個悲劇就仲難搞，因為貓個悲劇我就有人救佢，揾個新屋企，有啲人道毀滅就人道毀滅咗啦，起碼決絕佢個 suffering。不過人會繼續存在。嗰人要去睇醫生，如果你要諗要睇幾多年醫生先至可以 reverse 翻頭先講嗰啲嘢咧，佢屋企人又點咧？哇，嗰、那個悲劇真係好難睇。 咁啊，都因為你接觸咁多嘅 patient 裏面咧，有冇聽過類似呢啲咁嘅病人屋企有好多貓貓狗狗啊？你會唔會作為獸醫咧，都會 advise 佢？喂，阿陳生或者阿張生，你唔好啦，你太多啦，會唔會咧？ 你知道你講句嘢係好笑嘅，其實個個人咧，但我成日即係有。時同啲姑娘講笑咧，就係、是，唉，個貓主狗主都有少少傻傻地噶啦。我哋嗰啲愛心係爆棚到咧，好容易變到即係狗冇人摸嘅、所以咧，你講呢樣嘢咧，唔係即係唔好講話有個人嚟到有第八隻貓，我都有啲驚佢，我話佢啦嚇。我好直接嘅，其實咧，個人帶只新嘅貓嚟咧，都有呢個 potential。我差唔多，我即係我個 job 咧，其實係我諗好長遠嘅，係、咪？所以你第一日帶只貓入嚟咧，我就一 prepare 定佢有一日會死。prepare 定你即係同我做咗十幾年下，第一日你都 prepare 定最尾嘅日嘅。OK， 唔應該任何嘢驚訝嘅。係二咧就係、是、我第一日都知道呢啲嘢會可能發生啦，第一日都會同個客講，差唔多次次同一個新客都會講，記得。一隻貓狗啦、或者狗就兩，即係你會騙你嘅數啦，兩三隻咁樣， 你都會提一提佢係嘛？ 係啦，咁個個客都會，所以冇問題嗰啲都會。 冇錯，呢、這個真係正確嘅養寵物嘅方法，唔係話係咁多係咁多下就好嘅，係咪先？都有愛心，有時間關心嘅。好，喂，今日多謝曬，多謝 Eric， 多謝曬，下次見，拜拜。 多謝曬，拜拜。 好，雷暴警告有時間到今日1:30，27度氣温，相對濕度91%。聽日星期五。同大家再见面，听朝再见，拜拜 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发达啦，发达啦！ 哇哇哇！我既可爱又孝顺又有前途嘅肥强强，你真系发咗达啦！ 系啊 ，Sarah 姑妈，我发明咗咧电力发电，今次一定发达。你以后咧乜都唔使忧，乜都唔使做，翘埋对手叹世界。 你发咗达，系咪会带挈埋我啊？以后食好住好噶？ 梗系啦 ，Sarah 姑妈，即刻发信息俾呢个经理，话你唔捞，以后唔使受佢气。哈！ 哇， 真系噶，好啊，即刻发个信息俾个经理先啦，我唔捞啦。咦？点解成间屋都黑掹掹嘅？停电啦！喂，肥强啊，发生咩事啊？你快啲试下你嘅发达大计，电力发电，睇下 work 唔 work 啊 ？Sarah 姑妈，冇电又点会发电呢？不过唔使担心，等我即刻试下 Plan B 人力发电。 肥强太危险啦！ 哇，即刻 stop 啊！ 咦，咪表叔 Jonathan 同埋表姨公 lock out 咯？啊，虽然我睇唔清楚你哋个样，不过我认得你哋把声。咩事啊？ 你知唔知电力发生故障唔系一般人可以去检查或者维修噶 ？What？ Why？ Sure， 因为电力如果唔适当使用，可以构成触电、火警或者爆炸意外噶，可以导致工人受到严重或者永久性嘅伤残，甚至死亡噶。 Oh my god！ 我都知道触电意外亦可能令工人由梯、棚架或者其他工作平台堕下。而不良的电力装置或损坏的电器所引起的火灾，除危及使用电力的人外，也可能导致其他人受伤甚至死亡。 Oh, don't worry， 不过只要小心地使用和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大部分涉及电力的意外应该可以避免的。耶，有回电了，整个光晒没事了。 虽然而家表面冇事，不过都要了解清楚到底发生咩事，点解头先成屋冇晒电 ？Jonathan 表叔，会唔会系电压嘅问题呢？ 你哋听住，本港供电嘅电压一般系单上220伏特或者三上380伏特，唔适当使用以上嘅电压嘅任何电力装置或者系设备，都会存在危险。如果唔小心接触到大电嘅部分，可以导致触电、烧伤甚至死亡噶。 哎呀， 肥强啊，你咩事啊？你冇吓姑妈。 小刘姑妈，我冇事。 你冇事咁啊？嗌乜鬼啊？作死咩你？ 我唔系作死啊，我系扮死啊。因为 Jonathan 表叔头先提醒我哋，如果唔小心接触到大电部分，可以导致触电。咁我想警惕自己同大家，一定要小心，唔系夸张啲俾反应大家咯。 小心啲系啱噶，大家仲要记住，损坏咗嘅电力装置或者设备、超负荷嘅电线、短路嘅电器等等，都可能造成火灾噶。喺使用或者储存大量易燃液体或者气体嘅环境中，例如喷油房啦、石油气储存库等等，电力器具运作嘅时候或者操作开关掣时所产生嘅火花，可能成为着火嘅源头，引致爆炸或者火灾噶。 哦，真系危机四伏啊！咁其实一般工作环境都会有电力安全嘅风险，其实电力引致受伤或死亡嘅风险，同喺边度使用同埋点样使用电力器具系有极大嘅关系噶。 系啊，好似喺恶劣嘅工作环境之下，风险都较大。例如喺潮湿嘅环境下，冇适当绝缘及保护嘅电力器具，好容易漏电，形成一个唔安全嘅工作环境，以至附近嘅金属构筑物器具亦都可能带电噶。 你哋真系都有丰富嘅电力工作安全信息，好似响户外地方。例如建筑地盘，如果电力器具冇防水设计，可能会因入水而导致到危险同埋发生故障。而响狭窄又布满冇接地金属部件嘅地方，例如响假天花、金属槽、钢架结构、工字廊或者船舱内，都容易有触电嘅风险。 其实我都知道，电力器具如果冇妥当地安装及保护，系会十分危险噶。例如延长线，即系拖线，系会容易破损；其他可移动嘅引线，特别系用嚟接连经常移动嘅电力器具嘅引线，亦应多加小心同埋注意。Sarah 姑妈，其实咧头先突然冇电咧，会唔会系因为你呢度太扭教啊？ 好扭教咩？都系因为你搞到乱七八糟、污糟邋遢啫。我哋一齐执翻干净啊，执翻企你啲地方啊，唔好湿立立、积晒尘，整理一下或者系挂起地面松散嘅电线，都可以减低电力意外嘅风险噶。 其实仲有其他减低风险嘅方法嘅。首先是确保固定电力系统的安装和维修，要由合资格的人士，例如注册电业承办商、工程人员来到处理。而电力装置和系统必须符合法例的要求和有关的标准，并定期维修和保养，以查安全嘛。 仲要提供足够的插座，每一个插座尽量只是使用一个插头。若果使用这个适配接头，即是俗称的万能钥匙，应避免太多电器共用一个插座电路，以免电路负荷过重。 造成火灾，而电力装置要有适当的接地地线。 另外，我知道要顾及员工的安全，雇主咧需要提供并且系要确保工友使用适当的连接插头或者系电线连接器去接驳电线，而所有的电力器具又或者系设备需要有良好的接地地线，又或者系具备双重绝缘的构造，以防止触电啊。 另外，所有插座线路必须要装有电流式漏电断路器，俗称水器制，以防止对地漏电。 电力工作安全制一啲都唔可以松懈噶。喺2023年，劳工处曾就三宗工人进行电力工作嘅时候怀疑触电死亡嘅意外，发出三次嘅职安警示，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尤其是喺而家用手机 Apps 就可以方便睇到，你哋睇下。 表儿工啊，表儿工，你呢个系咩 Apps 嚟噶？ 哎呀，肥强，乜你唔知嘅咩？呢一个就系劳工处全新设计嘅职安健 2.0 流动应用程式啦，旨在会提供最新嘅职业安全同埋健康资讯，系优化咗嘅用户界面上面增加咗多项嘅新功能，包括以下嘅内容：文字同动画嘅职安警示、网上职安健投诉表格、职安健训练、系统性的安全警示、飲食业安全动画和重要公告。劳工处网页有相关的二维码，我之前一早已经叫你要扫描下载职安健 2.0 流动应用程式，你又当我讲的东西耳边风，我真的被你激到跳掣啊。 再来份表叔啊，落下表儿工啊，我想问下一个人跳掣好像 Sarah 姑妈咁，有咩方法修理下佢啊？ 肥强，你试下关咗 Sarah 嘅开关掣先， 然后掹咗个插梳。 Sarah 姑妈，开关掣响边咧？揾下先。 咪搞啊！ 下载职安应用程式， 提升工作安全意识。 我是 Sulis 乐队的 Jonathan， 我是 Lockout。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的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或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都会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谁可将众生颠倒，走出幻生解数？我要各位喧哗欢呼，跟节拍起舞。傻小子不知天高，化身巨星俯瞰台下领土，来忘形仰慕。 天高。